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每日都开 party， 每日都唔会迟。我系小张张， 今日系最后尾一日见大家，所以喺呢一度要同大家讲声，今个礼拜最后一日见大家， 我心 跳跳，所以要同大家讲声哈哈哈哈。 我心谂咦系咩？我都唔知道、啊，吓得糊。 你做乜嘢啊？ 出声咯，到你咯。 佢话佢系最后一日见大家，啊、即系今日系最后一日见大家。咁系嘛？今个星期最后一日见大家。 系啊，又最后一日啦。 系啊， 点算啊？ 唔开心啊！ 如果时间可以倒转就好啦、嗯。我但愿而家系星期一，我系倒转行嘅马小强。 叫强小马系嘛？ 系， okay, 我哋一齐手拖手， 好 嚟俾一手我小蕊蕊。 唔得，好鞋咁样 你咁攰手啊？ 未踩 ，sorry， 仲有冬嘢喺度。 早晨，早晨，送俾所有喜欢你节目嘅你。Wonderful tonight. I feel wonderful because I see the love light in your eyes. 祝大家呢个周末每一晚都系美妙、快乐、丰收。最好嘅送俾最好嘅。Eric Clapton 嘅呢首歌曲，开始我哋今日三小时风骚快活人啊！短暂时有阳光，今晚多云有两阵雨，记得今日有点唱时间啦。 啊，节目啦，今日咧我哋除咗一阵间有车路的士啦，仲有点样时间啦，咁啊稍后可以打电话嚟1872988，而家冇冇系打住，因为咧我哋听电话嗰个未翻。 系啊 ，OK， 好、嗯。喂，我想问咧，嗱，有时咧一班朋友咧出去咧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咧，咁理论上应该点啊？夹钱咁嘅样，咁但系咧可能有你哋会唔会噶？有时有啲朋友就系譬如坐低喺一间比较贵嘅餐厅啦，咁譬如话阿 A 咧食咗个200蚊嘅，阿 B 咧可能咧就叫咗个100蚊嘅，阿 C 咧就叫咗一杯嘢啫咁，你哋会摊分咧定系会？喂嗱，你嗰只200，你俾咗200，你咧会唔会咁样噶？ 你识我哋咧、啊，你话我问你， 梗系唔会啦。但系我知道有啲人可能会 嗱，咁样 喺网上咧有个人就提出咗啦啊，佢话喂我嗱呢、這个唔系发生喺香港吓、啊，所以咧佢里边有啲嘅细节咧同香港系好唔同嘅。咁咧就话佢有一日。應該話咁講，有幾個朋友啦嚇，經常一齊出去出遊嘅。咁就譬如舉例由我啦，譬如我次次我揸車嘅咁樣。咁咧四個朋友坐住佢嘅車啦，次次都唔使夾翻錢嘅。但今次咧就發生一件事，就話呢個揸車嗰個人咧就喺某一個有車速限制嘅地方咧，瘋超咗好多。咁超咗好多點咧？影相喎。咁原來佢哋嗰邊嘅罰款都幾貴喎，係本來60，佢揸咗110，哇咁啊多咗好多啦咁樣，要罰成。2000多蚊港币，除开咧每人大约500蚊到啦，咁咧到完成咗成个旅程啊，玩完啦咁，喂，大家夹翻啦，2000多蚊，一人俾翻500蚊啦，咁样，咁有全部朋友都 OK 嘅，系发文一个人咧就觉得，其实揸车揸快定慢系你嘅决定嚟噶，即系佢觉得条气唔顺啊，佢就唔系好愿意摊分，咁我就觉得啊，其实呢一样嘢有冇啱定错？ 咩边个唔愿意摊分啊？ 其中有一个人 系嘛， 就仲写埋出嚟添，喺个网上发文添，就话喂，我啱唔啱啊？我唔应该即系要摊啫，因为佢揸车，我冇叫佢揸咁快噶嘛，咁样咁 啊？你想点啊？ 我反而想问下梁生，梁生你会唔会叫你朋友夹翻？ 我唔会叫朋友夹翻。因为的确系，我觉得呢个发明佢其实都啱嘅。揸车嗰个 pedal 啦，即系踩油啦吓，系你脚嚟噶嘛，同埋你都知道嗰个速度限制系几多噶嘛。咁咯，咁所以我觉得唔知啊，个个人谂法唔同，可能佢觉得喂，我次次都冇叫你夹，夹一次都唔得咁样样。咁 我唔系咁睇。如果我作为嗰个成日揸车嗰一个，因为我系会觉得嘅就系我已经义务地去接载大家。咁我觉得嘅就系其实。你所谓嘅就系咪租车嗰啲钱，大家都唔需要摊分啊？ 佢唔系租车噶，系呢一个超速嗰个人噶， 超速嗰个人嘅自己嗰架车 添。咁、 你所谓嘅就即系咁多次嘅话，其实其他嘅朋友都系冇俾翻油费佢嘅， 都冇惯 咗咁样啦。 你惯咗系咁样嘅时候嘅话，我首先我觉得咁样已经唔啱、如果系我嘅话，我一定会问。系咪啊？油费其实可以好多钱嘅，再唔系嘅话，其实我觉得义务与佢嘅权利系大家其实有时系需要好好地去衡量嘅。咁、我觉得朋友还朋友，佢唔问你攞嘅系佢嘅大方咯。但系唔代表佢有咩事嘅时候。而家你計嗰個反而係你喎， 唔啱啊！ 你同佢計啊？我覺得會唔會係所有嘅嘢都喺曬你自己嗰邊嘅話，啊、你真係太過小氣啊！ 咁啊，以後 你仲攞出嚟講， 唔好再佢啦。喂，仲有呢、這個超速嗰張罰款就事少喎。如果真係睇出有啲咩交通意外。被撞好撞人好嗰啲钱点搞呢、 喂其实系噶你如果你作为车主呢或者你 要大家我觉得你大家一齐出去玩呢要平均 有呢个风险 噶、我觉得有样嘢要摊分 系 啊有钱都应该要夹即系讲到 有钱梗系要夹 喂你譬如话你 已经着手咗咁多次 尖沙咀去九龙塘就冇乜所谓啫 系啦去旅行 系啊 有得遮可以全日噶啦 系啊 呢度去嗰度 要再讲心讲唔知乜乜文物又要去澳门咁样翻转头系真系要夹， 同埋我好相信一样嘢吓，我唔知道你讲紧嘅呢个咁嘅 case 系咪佢哋系外游，系咪喺外游啊？ 都唔系喺翻 自己地方，都系喺自己嘅地方嗰度，系咪？咁佢嘅驾驶态度嘅话，我谂相信冇人系希望想超速嘅， 系啊， 冇人会想超速俾人罚钱嘅， 系啊。 咁我觉得嘅就系话呢啲咁嘅位嘅话，倒翻转啦吓。如果我知道揸车接载我嘅朋友因为超速嘅话而被罚咗咁样嘅钱嘅话，系我自己主动啊。主动俾翻钱佢啊！ 而唔係要佢自己覺得唔好意思啊！嗰日超速嘅話有2000多元，我哋五個人每人攤分，每人500多啊！唔係錢唔錢嘅問題，我覺得呢啲係你對你點樣對你嘅朋友嘅問題。你點樣對你嘅朋友嘅問題？你對你嘅朋友唔大方咧， 冇人對你大方噶啦， 唔會有人對你大方。呢樣嘢講得啱， 唔會日日發生啊！第一，以前都著數咗好多次噶啦，冇夾過，同埋唔會日日俾人抄牌。同埋咧，個文章都講，佢話今次唔單止係要罰錢嘅，個車主咧仲會停半年添咁樣樣，即係對個車主嚟講真係幾唔開心啊，係咪先？又罰錢又停牌。 同埋你而家講緊呢個係你嘅朋友嚟㗎嘛， 一齊吃喝玩樂嗰啲好老友嚟㗎。 佢係你嘅朋友嚟㗎嘛，你唔好同我講話嗰啲咩停唔停牌嗰啲唔係啊，而係其實有啲咩事嘅話，你一定係會令到對方，你會同對方著想嘅。你唔會就係我諗我就話嚇，咁呢個係佢自己嘅駕駛態度啊嘛。哇！你係咩態度啊？你仲要拎出嚟講喎， 擺上 post。 如果我係嗰個朋友嘅話，情何以堪咧？ 系啊，唔使你夹，唔使 我会好唔舒服咯。呢啲、 啊、 人， 你有冇投诉 N 个名啊？你俾我 冇，佢只系个网上嘅文章。 我真系觉得好奇怪噶，点解会咁样嘅？你点会将你自己朋友呢一件事会咁样攞上去？咁你想得到啲咩？ 同埋有钱其实咧，唔计唔计咧，其实真系系一笔钱嚟。 系啊，系啊， 再唔好计你，譬如出出入入咩隧道费啊，咩嗰啲，可能讲几百蚊每一次都。 仲要人哋帮你揸车。做你司機喎， 你喺後邊恰著喎。 你諗下，若果冇呢個朋友嘅話，你係需你係需要俾呢嚿錢㗎。係 啊， 你嘅交通費你係要俾㗎嘛。 呢一樣嘢咧，互一互嘅角度睇咧，有啲嘢我哋成日覺得咧係唔使錢，其實嗰樣嘢等於係要錢。係講緊咩咧？媽媽每日幫你做好多嘢咧，如果唔係媽媽，係工人做嗰啲係錢嚟。我記得一篇文章講得好好，就話媽媽冇做嘢，咁佢底係咪冇賺錢咧？唔係，如果媽媽嘅工作全部俾曬出邊嘅人，咪請個工人啊或者咩？嗰样系钱嚟嘅， 系啊， 即系佢车住 啲 系司机。 我想反而问翻一个问题咧，两位，我成日搭你哋车咧，其实我应该俾几多钱你哋好啊？我惊有一日你哋话我 嗱，我冇、啊，我对你嘅话，我又觉得唔使咁计，系啊，因为其实你有好多嘢嘅话，你都冇话样样嘢同我计。嗱、我觉得呢一样嘢系礼尚往来嘅，因为你对我大方，我对你更大方。咁而且呢一样嘢系每人一次嘅，可能你请我食一次好贵嘅，我请 你 食一次云吞面，我冇就系冇数啊。但系我会因为你上一次你请咗我食啲咩嘢嘅话，我下一次我要买。啲咩嘅时候，我心里面会有你咯。 系，明白， 系嘛？呢啲嘢嘅话，我觉得佢就系 有 互相关注，大家互相嘅就系呢啲叫做往来啦。有来就有往嘅， 百分百 信任。有啲人系冇噶嘛，佢系永远从来都唔会嘅话咧，咁样。就係唔會有噶啦。 咁我想問一問， 因為你嗱，因為我想講一樣嘢，你點對人，人哋就點對你。 我知啊。 其實對方係一面鏡嚟嘅。 我知啊。 如果你覺得人哋點解會咁對你嘅時候，先問自己。 係。 嚇，我係點對人嘅先？其實就係咁簡單。 O、okay, K， 但係梁生，你好耐冇車我咯喎。 係，我都同意。 係發生咩事咧？ 因為我你哋兩個之間啫，我就唔方便加入。 係。 我有冇車過你先？ 有好耐啦。 你第一次係幾耐啊？ 上一次我真係唔記得。 由今日开始，由今日开始，你话我就嚟， 我真系好耐啦，我都唔敢问啦。 我做你嘅司机 啊，打俾我都都费事啦。 又咁讲嘅，嗱，车人，我觉得有时咧，你要出声叫人哋车你咧，都系一个艺术嚟噶， 真系。 因为我以前有一个朋友，真系好憎佢啊，佢成日会觉得有车嘅人，如果玩得夜，系有呢个义务系送 所 有嘅人翻屋企嘅， 傻嘅。 所以其实就系话，我觉得如果顺路。我唔专登要兜路嘅话，我喺边度 drop 低你冇问题，系咪啊？ 转车啊，隧道口啊，你自己搞啦。 咁佢摆到明咧，就好多次咧，其实我都讲咗俾佢听，我就话其实我系要兜路噶，我为咗你好，可能我要过有某条隧道噶。咁你听唔听得明啊？ 俾佢个名我， 啊，仲要过隧道啊？ 我已经冇同佢有来往 啦。OK， 嗱，唔准再有来往啊！ 我知， 唔系我同你过唔去。 大家真的要拿捏咯，唔好成日以为揸车嗰个系有啲咁嘅义务，系咪咁话？ 系啊， 你话呢个就有乜所谓啫？你揸车嘛， 车行啫嘛，唔啱噶，揸车要精神噶，啱啦啱啦啱啦啱啦，好啦，跳一阵舞先吓，我哋有 Beyond 嘅呢首《阿拉伯跳舞女郎》，直到10:30。 将心的色酒灌进了心里。用了斗室的一角，天真的心意作破碎的我，望着镜里我醉倒，沉默里远看是一天。 聚散。不知可否我会再聚多次，梦幻已去哪会返。寻觅这已去幻觉失误，脑海中隐隐出现，浮现我眼里是你的影子，盼可将幻象。 十点半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人，先听新闻报告、财经消息、家庭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成立的解决㓥房问题工作组上星期召开第一次会议，未来十个月内会深入调研，并且按四大目标提出建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报章专访的时候说，工作组由房屋局和跨部门合作，当设定㓥房最低标准之后，可能新增法例协助执行，或者另设部门处理。他强调，取缔劣质㓥房过程中不会有人流离失所，会配合未来公营房屋供应，安排受影响的居民入住过渡房屋和简约公屋。他又说会配合有阻吓力的罚则，以防不合最低标准的㓥房再现。至於是否要檢討公屋申請年齡限制，令到資源更有效運用，身兼房委會主席的何永賢說，房委會無意收緊申請公屋年齡限制，相信現有計分制可以有效處理。特区政府和酒店业界会面，提供防治床室的意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旅游促进会总干事、酒店营运总监崔定邦说，暂时未听闻有酒店出现失患，但是业界会加强互通信息，做好应对。他说近日有提醒酒店防务员打扫的时候要揭起床褥和床板仔细检查，如果发现床室会即时联络清洁公司深层消毒。他又说运输处昨日亦都有联络跨境交通营办商，提醒要清洁车厢。有研究床室问题的中大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黄雄说，滅室彈只會將床室驅趕到同一大廈的其他單位，所以不建議使用。他又說市民可以噴灑70度或者以上酒精殺滅床室，或者以60度以上的熱水清洗衣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实践及其历史性成就白皮书，表示西藏公共文化事业蓬勃发展，西藏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基层活动，提升基层文化设施服务功能，建强100个村级群众性文化示范阵地。白皮书说，西藏文化艺术创作繁荣发展，推出歌舞剧、天边格桑花等一大批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彰显时代精神，体现西藏特色，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同时各类体育赛事活动丰富多彩，民族传统体育得到全城发展，山地户外运动广泛开展。白皮书又说，西藏现有各类印刷企业40间，各类出版发行单位219间，建成5400多个农家书屋和1700多个寺庙书屋，有力推动新闻出版繁荣发展，不断丰富农牧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稍后气温逐步下降，随后一两日早晚较凉，最低气温大约20度。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28点，跌283点，总成交金额27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9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51点，跌8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01.6，跌5.2，中芯国际22.6，跌8毫，小米集团16.46，跌6仙，阿里巴巴79.9，跌2.25，美团111.2，跌3.8，盈富基金17.34，跌2.9，理想汽车144.7，跌10.2，中国平安37.2，跌7.5，南方恒生科技3.84，跌1.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6，日元151.29，瑞士法郎0.904，加元1.38，人民币7.291，英镑对美元1.223，欧元对美元1.068，澳元对美元0.63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32450点，跌196点。港金报1825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7.32美元，卖出195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思婷同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消息。中环湾仔绕道往湾仔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而家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近上环消防局。一齐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目前系正常噶，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去到新柳街。跟住睇下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去中环广场；而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喺果栏；而新界区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富亨村；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车多缓慢噶。跟住提下大家封路措施啦，旺角拔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介乎洗衣街至花园街的唯一行车线封闭，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了。特别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大埔公路六合村去九龙。好了，下一次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 三十一国剧夜场狂飙， 故事从京海市展开嘅扫黑除恶行动讲起，发掘出二十年前一系列陈年旧案，逐步揭开主角、刑警、案因与当地黑势力高启强多年嚟嘅黑白较量。正义一方最终又能否将犯罪集团同佢背后嘅保护伞绳之于法？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12月10号举行，选民到指定投票站出示身份证，经核实身份获发选票，有需要的选民可使用特别队伍。地方选区选民在选票上吸一个剔号，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放入投票箱。至于地区委员会界别选民，在指定投票站用黑色笔填画选票上的椭圆圈，核对选票后放入投票箱。查询2891-1001。 第一潮妈每个星期访问一位潮妈，分享一下她的为母之道。 今个星期为大家找来唱作歌手 Robin 叶中瑜。 我觉得最重要保持自己的心境开朗。做新手妈妈头那一年，即时间真的很快过，真的要 treasure 这些 moment， 保持自己的心境开朗。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朝早十至十一， 时分 崔杰彤 第一潮妈。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这里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啊！头先听 Edgar 讲咧，佢话每日如果瞓到自然醒咧，就正啦，就快活啦。不过作为都市人啦，又翻工啊、翻学啊，好多事有做咧，好难会瞓到自然醒嘅。咁、为咗要起到身咧，就大家用不同嘅方法啦。唔知你以前有冇买过嗰啲咧，好大好硬嗰啲铁闹钟咧，嗰啲教完之后好响嗰啲啦啦啦啦， 有个当当咩揈两边嗰个都有， 有个当当揈啊揈啊揈。喂，而家咪冇人再用嗰啲噶啦？ 有 系嘛？即系嗰啲，我觉得真系。都几难会唔醒嘅，虽然咧， 喂，一个钟里面就鸡仔嘅，你有冇？ 叮叮叮， 我好中意嗰个噶， 系嘛？ 系啊， 嗰、个都好得意嘅，系啊，好得意，好笑。 咁啊，鸡公钟嘛，系啊，喺度叮下叮下咁 啊。系啊，仲有咩钟啊？你记得？ 睇下先啦吓，以前嘅闹钟啊， 有一个我记得好得意嘅形状，系、 okay, 啊，梗系画啦。 呢只系冇错， 呢只你有见过系嘛？ 我屋企有只， 系边个？边个？ 系啊， 唔 系闹钟嚟嘅，好经典嘅 钟嚟，座台 座台嘅钟嚟嘅，通常好似你摆喺嗰啲火炉上边嘅，系咪啊？即系如果你喺外国嘅话，你摆喺火炉上边嘅，冇错。我有一个，但我而家好唔开心，因为咧佢系上链嘅，佢嗰啲嘅冇唔系佢系冇咗嘅嗰啲里面嘅个配件咧，冇已经冇啦，所以嘅整唔翻。我试过整过一次嘅话，用咗好多钱，因为我想整翻着佢，整翻喐佢，咁啊，但系就嗰、那个师傅都冇埋啦， 哎呀， 你明唔明啊？ 明啊， 帮我先整嘅嗰个师傅都已经冇埋啦，佢系用嗰啲弹簧，你后边你会见到嘅，一路你上链嘅时候咧，佢会夹夹。咁后面有啲弹网越嚟越咁样越扭緊佢嘅。跟住佢慢慢就咁佢又会松返嘅咁样。 其实钟真係好神奇。 重要你知唔知呢一个后面系一个钟摆嘅。系摆后面嘅。系喺你呢一个钟嘅后面呢，就会有一个门仔，你要揭开佢，跟住摆一个钟摆喺后面度勾住佢。拍开你嗰个嘅钟摆嘅时候，佢滴答滴答，你闩翻埋佢，咁你喺前面度见到嘅就系普通我哋见到嘅钟啦。 哦，哇，好复杂， 好有型噶，我呢个钟。 我记得我爷以前有一个好旧嘅钟，挂喺墙上边嘅，每一晚要上链嘅，好似我斋 挂墙钟， 要上链 嘅， 琴高打开个镜。里面有一条匙仔的，咁啊插上链勒勒勒， 佢有两 个冚翻埋， 有两个匙你要上嘅，一个嘅就系佢行啦，滴答滴答啦，另外一个嘅就系佢当当当 当。 如果你嗰个当当当当嗰一边嘅话咧，你冇上嘅话咧，佢有时佢系会有啲声，跟住先当。 唔够，冇食饭， 佢 冇食 冇力啊，系啊，两个噶，你要上 去。好得意啊！ 细个有冇只雀仔钟啊？即雀仔 即有門曲曲嗰啲， 我冇啊！ 我阿爺又係有一個， 哇！你阿爺真係咁多鐘 嘅。有，不過喺英國間屋，英國間屋先有，係啦，曲曲鐘， 係啊， 係啦，佢到搭半啦，搭正啦，佢就會咧有隻。 布谷鸟系啦，就会伸出嚟就扑咕扑咕咁样嘅， 得意喎！ 好怀念。咁收尾我就自己再买，不过而家就同以前有啲唔同啦。我阿爷嗰啲雀仔钟咧，真系又要上链嘅，抌住两嚿嘢，咁唔知点样扯下扯下咧就上咗链。但系而家啲完全用晒嗰啲电咧，就系咯，但系都系有嗰啲雀仔报时咯，咁咯。 但系我就觉得咧，而家有时你会顶唔住嘅。我试过嘅就系买过啲比较旧啲嘅，就算你讲紧嘅嗰啲闹钟都好啦，你夜晚黑不停咁听到 好嘈噶，系啊系啊， 你觉得好得人惊噶，好幻海奇情。你会唔会谂呢啲嘢噶？ 特别个报告你一开门唔知夹咗啲咩出嚟， 冇错，报错时咁。 你越留意咧，你觉得啲声越大噶， 系啊， 即系最初你唔留意咧，你就唔会听到佢咁响。你越听咧就会滴答滴答，系啦。咁啊，网上有个人咧就买咗个我一定唔会买嘅闹钟，佢系点样系电醒嚟嘅，仲要咧佢将佢咧好似一个表咁样，有个带嘅，绑喺自己只脚度。咁话咧，如果够钟咧，你搞佢就会电，有啲轻微嘅电流。你会唔会买呢个？ 唉，唔买啦，傻啊，谂都唔谂啦。 我唔会中意咁。 你就算你即系难听啲讲，有人送俾我，我都唔会用啦。 钟系唔可以送俾人噶。 系啊，系啊， 首先。 但最后点解摆上去咧？佢原来咁都叫佢唔醒，反为电损咗佢，即系有个伤口仔咁样咯。啲人就话：哇，好佩服你，唔系，好羡慕你啊！知唔知点解？佢话。哇！可以瞓到咁冧，佢因為有啲人咧係好容易醒嗰啲人嚟， 係啊，我 少少就醒， 係啊， 你電都唔醒，佢話我真係好佩服你啦咁樣。 唔係，我只係覺得咧，就係話其實咧呢啲咁嘅發明咧都真係好奇怪。我明白你係會想就係叫一個就叫唔醒嘅人，你可以用任何嘅方法去叫醒佢。但你要諗下，你起身嘅時候嗰一刻係點樣嘅情緒咧？我覺得係好重要。 係有敏嘅， 係咪啊？即係有啲人會係有起床氣噶嘛？你會唔會噶？即系你起啱啱起身嗰一下咧，你系唔知点解就掹掹整整嘅，可能你寻晚你瞓得唔好，或者你唔够瞓。但系若果你要用咁样嘅方法，我起身第一下就俾电醒嘅，你会唔会觉得唔系对自己唔系咁好咧？ 系啊系啊， 唔好啦，完全唔会考虑。 嗯，我都系 啊，我觉得醒唔到就系醒唔到噶啦。你点样电啊？搵水泼佢啊？又或者系火烛？ 刮佢啊！ 因为我真系试过火烛都唔醒啊！ 我有个朋友系啦， 我有朋友，定系诶，我系喺屋企，唔系啊，朋友，佢哋就系屋企，就唔系喺屋企度火烛，系佢屋企附近嘅地方嗰度火烛，直至到嘅就系所有嘅人咧就已经落晒楼下嘅时候，发觉就咦，点解佢仲未落嚟嘅？再上翻去嘅时候嘅话咧，发觉佢冇醒过， 哇！ 佢仲瞓紧觉，但系其实咧已经嗰啲救火队嗰啲。嗰啲已经离晒噶啦，但系佢仲喺上面度瞓紧觉。 哇！ 咁你点讲咧？ 好危险喎、啊！ 隔篱有个老， 其实一啲都唔值得羡慕，系咪？ 佢老婆又系咁样啊！直情我屋企唔知楼上楼下火烛啊，个个已经拍啦，冇办法起身。 系啊， 就隔篱个 friend 个老婆， 嗯， 跟住消防员，公公公，佢仲喺里边。 咪系咯，你同我嗰一样，但我嗰个就系啲朋友自己走翻上去就叫佢，先发觉佢仲瞓紧觉咯。 其实系好危险， 其实系危险嘅， 好危险。你真系有咩事咧？ 瞓死咗嗰啲所谓真系叫。 其实嗰个气氛你知唔知好惊噶？即系当你出边，因为我试过啊， 我都试过啊， 你试过啊？你点啊？ 我试过啊，系唔知楼下两三层楼火烛，系真系火烛嘅。咁啊，成条走廊烟，我又闻到烟味。咁啊，成条走廊啊湿晒啦。咁啊，跟住敲。 点解会嘅？ 火烛咯。 火烛点解会湿晒嘅？救紧火啦，已经咁点解你哋唔走啊？ 我闻到啲味。 其实如果救紧已经系 late stage 噶咯。 系啊，咪因为唔知隔几多层楼啊，就系冇人拍门叫我哋。咁但系我闻到一揭开门，哇！吓火烛喎，原来咁啊！ 呢时候应该要系安全嘅地方。 咁我就拍门敲醒啲屋企人啦，起身啦，火烛， 嗯， 冇人理我。 你系咪平时成日同佢哋玩狼来了啊？ 佢哋对你嘅信任度都似乎比较低， 冇人理你嘅意思。 跟住揞住耳仔，唔好嘈， 唔好玩啦你。成日第几次啦？今个礼拜， 对唔住啦， 次次都系用唔同嘅嘢嚟嗌我哋起身，系咪啊？Thinking how you did me wrong, and I grew strong. And I learned how to get along. And so you're.

各位同学早晨， 精精神神。 我觉得简校长好似一个人。 我觉得詹 家廉啊， 系啊，系啊，系啊，詹家廉 抬举啊， 系啊，詹家廉系你请位资深 DJ， 你影相仲似， 笑容好似，笑容好似， 系啊， 好似， 系啊，你真系有啲似。 即系而家一日啊，詹家廉咧请假就可以。可以嚟做下 part time 啦。 你咪想先，咁系咪即系你请嘅假嘅时候，唔加你冇？ 即系老师可能请假都要代课我哋。如果系香港电台，即系请呢个代工啊，简校长就可以嚟。 我帮你通住一下，我帮你通住一下。 好，好，好，好，好， 欢迎， 欢迎，欢迎， 欢迎晒 啊！多谢邀请。点啊？今日嚟到觉得个感觉点啊？系咪第一次嚟我哋呢度做节目啊？ 都嚟过香港电台第二台做节目嘅，咁但系当然啦，同三位一齐合作就第一次啦，咁都好开心吓，咁啊即系星光熠熠啦今日吓，咁啊所以好开心啊，好兴奋啊今日心情，好小好似小 fans 咁样啊， 即系细细个听嗰啲唔好讲噶啦吓， 唔讲噶啦，嗰句唔讲啊， 你自己讲， 你依家攞出嚟讲， 系啊，我帮你唔使 惊，我知佢会讲嘛，我咪讲咗先咯， 哎呀， 嗱呢半个小时又同我发问好唔好，校长。喂，我哋个榜点啊，校长榜点啊，上次阿马同学你咪记低嘅咩分数榜， 冇办法啦， 抹咗佢啦，五笔字。 好啦好啦， 阿校长你放心，你一定唔会零分。 唔系校长可能未必知道我哋发生咩事嘅，因为咧就系我哋新嘅学期之后，我哋系谂住嘅就话，既然我哋学生都有榜啦，即系譬如可能系有呢一个成绩啦，咁其实嘅话校长系咪都应该要有一个就龙虎榜咧？咁你哋究竟系即系每一次我答咗几多分嘅话，我哋应该就系榜上有名嘅。 即系会 mark 分，校长系几多分咁样？ 系啦系啦 ，OK。嗱，我觉得都系用翻即系学校嗰个术语啊，用粉笔字抹咗佢好唔好 啊？分数唔代表乜嘢嘅， 系你而家仲有粉笔咩？ 唔系，又或者另外一句说话就系求学不是求分数。 冇错啦，耶！ 啱啊 ，OK， 嚟。 由梁同学开始发问历史题。居民光绪皇帝天生好细胆，最惊乜嘢？好似系李丽蓉咁啊，行雷嗰啲闪电 ，from 嗰啲声。于是每次落大雨咧，光绪皇就会叫啲太监入嚟，入嚟，入嚟，叫晒啲太监入嚟咯。知唔知叫啲太监入嚟做咩咧？四个答案：第一，马上唱歌跳舞，分散佢嘅注意力；第二，打锣打鼓，总之用啲鼓声盖过嗰啲雷声、闪电嗰啲啪嗰啲。第三，用人声，哇喂喂喂喂喂，嗰啲大声叫，用人声冚过啲雷声。第四，造成人墙围住皇帝，等佢咧感觉安全啲。第一，唱歌跳舞；第二，打锣打鼓；第三，大声叫；第四，造人墙。到底边个系正确答案呢？行雷。闪电落雨 有冇心水啊？ 识唔识啊？江水 啊？识啊，江水嘅呢、 啊 這个人吓，江水唔识我，但系我知道 系啦。江水原来有啲咁嘅嘢，我都唔知 道。系 系 啊，我觉得有啲似系人墙吓、啊，围住佢吓，咁咧、啊、有个 安全感， 系啦，拥抱感咁样吓，围住佢咁样。 拥抱唔知得唔得？因为皇帝未必俾你揽噶嘛， 围佢啊嘛， 围就得，围住佢人墙咯，所谓 吓。我都覺得係，因為九五之尊啊嘛，佢見到人咧就感覺 安全啲，係 咪？你有锣鼓啊，咩跳舞啊，人聲啊，我覺得都差唔多。唯獨是呢個答案咧唔同啊，校長。 係咯，我覺得可能有個安全感嘅圍住佢。 既然係咁嘅話，我就富貴險中求。我好耐冇，我好耐冇出呢個球啦。 阿校長啊， 係 李麗蕊咧，佢嘅花名叫壯王。如果你有聽開始，佢咩嘢都撞中，咁但當然有時都有例外嘅。睇下撞王今日揀邊個？ 我要專登撞咧，我先至撞到嘅。唱歌跳舞， 即系 A 咯。 A 佢揀， 係啊，我揀 A 一 A 兩，你係 B 咩？ 係啊係啊係 啊，一 A 兩 D 係 啦，一 A 兩 D。有冇人啱 啊？ 對唔住，冇人啱。 打锣打鼓， 打锣打鼓啦， 打锣打鼓 B。C 系咩话？人声 大声咁叫，系咪？咪咪用人声冚喎。 系啊，唔好全部打锣打鼓啊！ 阿俾校长拣先， 校长拣，校长拣先，校长拣先， 校长拣先。 即系如果佢哋拣打锣打鼓，你 即系你两个都拣打锣打鼓，传统啲喎，打锣打鼓。 系啊， 呢校长你点睇？ 咁唔紧要啦，即系富贵险中求，系咪？ 咁快学嘢，咁快学嘢 喺度， 我就诗啦。我就先 大声叫， 我冒住呢个即系零分嘅风险，系咪？ 系 你同学，我哋使唔使褪翻一个同学俾佢？ 点解？点解？ 好似即系孤立咗校长咁啊嘛！我唔跟校长， 我独立校长系咪？ 我哋系独立思考嘅， 系你唔需要，你唔好跟系嘛？ 唔 跟， 你搭沉船，我系副队点钟头，你又搭沉船。好，咁你系乜嘢？ 我同你一样， 你同我一样系咪？ 打 两 B 一 C， 系咪两 B 一 C？ 校长系 C， 校长 个答案系 我要缩立，你系啱嘅。校长系啱啊！今日系 啊，副委险中球。 两腿不稳，偶尔失分。你的风里天崩塌地震，被万箭穿心。恶意的声音，你失重于荒废树荫，乱了你脚步，不要紧，在这里那拥当冠军。仰面向我可以迷惘，就放心去彷徨，让我都像脆弱变成钢，能给你心安。正面世间请你绽放，就靠天赋导航。喜欢很远看着你，不怕寂寞。峭壁多高，如前没去路，你天气一刻变暴躁，被划了一刀，仍怀疑着每步，你心里的鬼怪乱舞，在这里顾虑都太早。仰面向我可以迷惘，就放心去彷徨，让我都将你脆弱变成钢，能给你心安。正面世间请你绽放，就靠天赋导航。喜欢很远看着你，相信你便会强壮，能给我心安。Remember the tiger in you, there's so much you can do。喜欢很远看着你，只向前往。 何雁诗嘅呢首《Tiger in You》，11:20。你又知唔知道我哋马上发问就系呢两月同学？ 好啦，我想问一下嘅就系咁多位朋友，校长同埋我哋嘅拍档，有见过天上面会出现彩虹系咪？ 有， 见到好开心噶嗬？你会睇下嘅就啊，佢由边度开始，由边度结尾咧？有时会 见到你都开心。 校长， 其实我个名字就叫做 Rainbow。 校长， 好啦， 唔好意思，打算咗你话病啲。 我明嘅，都唔系你咁同我讲噶啦，好多人咁同我讲噶，系啊。好啦，天空上出现彩虹嘅时候，我想问一下咁多位朋友啦，最外层系咩色噶？ 会冇留意喎。 A 紫色 ，B 红色 ，C 黄色，定系 D 橙色咧？大家都知道啦，系咪七色彩虹，红橙黄绿青蓝紫。但系其实如果你一见到天上面出现彩虹嘅时候，喺外层系一定呢个颜色嘅。 校长系咩咧？可你估会唔会跟翻红橙黄绿青蓝紫呢个咁样嘅 sequence 咧？ 我觉得绝对唔会咁样谂。 嗯，应该由咩角度谂？ 哇！呢啲好科学， 有冇留意啊？马同学，马同学唔出声啊！马同学， 唔系我等啊，科学校长讲解先，我学嘢先。 系 啊， 留翻15分钟，我而家出去做实验先。 应该系咩咧？ 咦，有个指标性，我而家系咪要打？ 系啊， 系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 帮住你啊， 跟你行啊， 跟我行就即系我惊人沉船喎、 啊。唔怕， 唔紧要，我哋惯沉。 我哋有救生衣。 系 红橙黄绿青蓝紫。 冇错，而家我就系问你最外层、最外边嗰一层嘅颜色。 会唔会有啲扣色嘅咧？你觉得即系 扣色即系咩意思啊？你嘅意思 即系两只色扣埋， 变 咗绿色或者蓝色。 冇嘅，答案应该系得一只色， 冇错。我而家系俾咗四个嘅。 好啦，咁咪撞啦。如果 紫红黄橙， 嗯，紫红黄橙，我估橙啦， 我红啊， 系橙，你系 橙， 你系乜嘢？ 好 黄， 好锁定你嘅答案系咪？ 系 好系啱嘅， 黄啊。 唔系校长系啱嘅，系啊，我即刻惊佢改啊，你知唔知啊？ 好嘢啊，校长！ 正确答案系红色啊，系啱嘅，红橙黄绿青蓝紫，冇错。嗱，其实彩虹系气象之中嘅一种咧，就系光学嘅现象嚟嘅。当太阳光可以射喺半空之中嘅水滴咧，其实光线咧系被折射同埋反射嘅。咁啊，天空上面就会形成咧就系七色嘅光谱啦，由外圈至到内圈 ，exactly 就系我哋成日都讲嘅，就系红。红橙黄绿蓝靛紫七种颜色嘅，所以喺最外层最外层嘅永远都系红色。 好嘢，校长两分， 遥遥领先， 系啊，好犀利校长，成绩好好啊你。 咦，嗰个撞嗰个彩数好似过咗嚟我度啊， 系最撞黄啊嘛，你今日 唔紧要，系啊，你随便攞去洗。 成就校长， 冇错啦。睇埋头先佢话红色，我就系啊。 睇埋第三条马同我出嘅 题字。 我剛才的心薄薄跳。 好， 到你， 到我了。灰北克是加拿大一个地方来的，很冷的那里，即一到冬天呢就哇长年积雪。因为灰北克呢都是一个即是简单的地方，不像说大都市。他们寄信的油桶呢，因为冬天真的很厚的积雪。第一，呢、這個如果喺街邊嗰啲油桶咧，為咗防止積雪咧，去到冬天落雪咧，佢哋就會將呢一個油桶咧起喺一個好高嘅台上面，然後再搭條梯，方便啲人去寄信， 即係爬上去寄信。 唔係，呢個係一個選項定係乜嘢啊？ 選項 A 講咗嘅係 A 整喺個台上，然後就 哦，即係點樣防止啲雪會 唔係係方便啲人係啦，即係睇到誒油桶可以寄信。第二个就是挂在一个电灯柱那里，街灯着了，那些人就啊个油桶那里走去寄信。 B 就是个油桶上面插几支旗在那里，就算雪冚住了都知道哎个油桶在那里。 D 就是有佢啦，啲雪封住咗就有佢啦， 冇理由嘅。 咁因为灰北克啲人知道，冇技术， 你 系 局长就会。 嗱，各位同学小心啲，呢种嘅态度咧，可能系一个陷阱。 系啊，我都觉得系， 绝对 系 啦， 我都觉得系。 系啦， 系啊。 咁你要拣咩啊？啊，好运校长， 佢懒不识咁。 好运校长，你拣咩啊？ 咦？不如咁讲，阿梁同学，你拣啲咩先？ 我嗱， 如果有得佢，你就唔使问啦。 系咯， 唔 系咯，我谂啊， 一定有啲嘢。 我谂系可能系灯柱有啲光照住夜晚，尤其是 我都第一个感觉系灯柱吓，挂喺个灯柱嗰度。 我感觉 咁，如果系做个台，又好似唔系好 make sense。 同埋你要爬梯啊，更加 stupid 啦， 系咯，你爬梯可能条梯冇咗咁点咧？ 同埋跌亲仲衰可，如果跌亲会有一个叫做危险啊。 系啊，所以我觉得未必系 A， 我觉得都系 B 系灯柱。 灯柱。 但系头先你所讲嘅旗系咩意思啊？ 插啲旗喺嗰个 油 桶上边，等人哋见到。 系啦，有旗喎，即系嗰度系油桶。 我睇嗰啲有时啲旅游杂志都未见过咁样 嘅啫，旗都会冚嘅啫。 吓，如果落得大雪会 都会冚埋 啲 旗嘅啫嘛。系啊，都烂噶嘛，砸烂支旗，所以唔可能。 但我想揀 這個好啊，你揀你揀莊王，揀莊王的力量好犀利的，那些不似的都真的 永遠都是反智，是吧？ 是啊，很犀利， 反智沒錯，我就是反智鋭。 好，他揀旗， 我揀 B， 我都是揀 B， 我揀兩個 B 一個 C， 你揀 插旗， 有沒有人中 答案？就是 藏王就是藏 王， 藏王佢插啲旗喺度，等人知道，系啊， 真 系藏 王，佩服佩服， 厉害厉害。 你一切不变，面孔未经霜雪污染，你真是声线，一听这软，像亲密从来未间断，来延续上季火焰，重回待做那一天。 呢一首叫 Season Two， 11:29听紧风骚发福人啦，28度嘅温相对湿度77%嘅。今日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呢、这个周末大致多云，风势颇大噶，天气都稍凉噶啦。随后数天早晚较凉，最低气温20度。先听咧11:30新闻报告，继续翻嚟就校长出题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区议会资格审查委员会已经完成审查399个候选人的提名，认为全部符合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裁定他们的提名有效。发言人说，区议会选举18个地区委员会界别和44个地方选区的选举主任在提名期内一共接获399份提名表格。区议会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并且确认获建议委任为区议会议员的人，已登记为区议会当然议员的人，同埋获提名为区议会选举的候选人的资格。区支会已经在今日在宪报刊登有关获裁定有效提名的候选人姓名、地址同埋候选人编号的公告。中聯辦副主任劉光元說，香港國安法實施3年多以來，香港法治基礎更為堅實，營商環境更加好，任何人如果不帶偏見都可以看到，但是部分美國政客不斷揮舞所謂制裁的大棒，威嚇香港的法官，他批評有關行為違反國際法原則和法治精神，是荒謬無恥的行為。 刘光源在香港法律周闭幕活动致辞的时候说，香港过去几日的大规模示威抗议美国的所谓制裁行动，证明有关恐吓不能够压制香港法治，任何企图破坏香港法治和一国两制原则都注定失败。刘光源认为应该继续优化法律和营商环境，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略，并且用好香港的普通法制度，联通内地和世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法律周闭幕活动致辞的时候说，五日活动的成果丰硕，线上线下吸引大约11000人参与。作为中国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香港将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并且作为内地和世界的桥梁。他又说，香港的法治受基本法严格保障，同时保障了企业和社会，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李家超说，香港作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相信世界公认的法律实力将会为香港带来巨大机遇和光明的未来。他又强调，香港决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在国际上取得成功。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香港法律周闭幕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安全是发展的前提，香港是充满机遇的地方，但是如果没有安全可靠的环境，梦想将会成为幻想，所以需要认真和正面看待国家安全问题。林定国说，制定国家安全法律并非只是宪制义务，同时有实际需要，而国安法的本质是保护性，并非入侵性，是防卫而不是攻击性质。他以注射疫苗比喻国安法，说打疫苗可能被认为是入侵身体，但其实是为保障健康和生命，免受不同病毒造成潜在伤害。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稍后气温逐步下降，随后一两日早晚较凉，最低气温大约20度。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46点，跌264点，总成交金额37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85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02元，跌4.8；小米集团16.4，跌1.2；中芯国际22.25，跌1.15；�阿里巴巴79.95，跌2.2；盈富基金17.36，跌2.7；美团110.9，跌4.1；理想汽车145元，跌9.9；南方恒生科技3.82，跌1.16；华虹半导体17.8，跌2.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6，日元151.29，瑞士法郎0.904，加元1.38，人民币7.292，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67，澳元对美元0.63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32450点，跌196点。港金报1824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9.45美元，卖出196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思婷同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消息。中环湾仔绕道去湾仔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西隧嘅紧急维修亦都完成咗。九龙去港岛方向管道嘅内嘅快线而家已经解封啦，交通回复正常。而长青隧道嘅紧急维修都完成咗，往九龙方向管道内嘅快线亦都解封，交通回复正常。一齐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龙尾近住管道入口系车多噶。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跟住睇下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旺角拔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介乎洗衣街至花园街的唯一行车线封闭，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了。而特别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村去工业村，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驾驶时候记得要同前车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时刻留心，如果前车突然间慢驶或者刹车，你都可以安全及时停低。好了，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 中国首部女公诉人题材电视剧 《公诉》， 迪丽热巴同大为领衔主演。 董事长， 诶，木恩，点解见你有啲唔开心咁样嘅？ 我之前喺度播嘅旧班底，你公司辞退咗啦。呢件事你知唔知？ 我唔知道，系边个嘅决定啊？ 究竟是哪个的主意，又为什么要这样对他呢？ 国剧八三零公诉，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 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推选世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得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 好啦，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啦，电话号码1872388，今日接电话靓妈，咁大家可以打嚟，因为12点半就可以点唱。再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香港道教联合会圆圆学院第一中学简伟雄校长。 简校长早晨， 各位同学早晨， 好， 可以坐低啦 吓。跟住到简校长啦。 起身点坐低啊，简校长。 由你啦，校长，我哋等紧你发问。 字好靓。 好啦，嗱，第一条开始啦。咁首先咧，我哋问一啲一啲价值观嘅问题先吓， 因为冇乜价值噶吓。 咁校长嚟自，嗌咗个校长，梗系嚟自学校，咁一定要讲翻啲学术嘢先啦。 系系 好啦，嗱，咁喺价值观教育入边咧，学校教育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啦。通过学校嘅课程啊，同埋活动咧，希望学生咧系能够掌握正确嘅价值观同态度。而教育局啊，教育局建议有10个首要价值观同埋态度系需要培养我哋嘅学生嘅。嗱，我俾7个你啊，等你有少少概念先。第一个坚毅，第二尊重他人。第3责任感，第4国民身份认同，跟住承担精神、诚信同埋守法，嗱7个，仲有3个，嗱下边有1个唔系建议嘅学校推动嘅首要价值观，嗱记住 not 知道 有四个， 有三个啱嘅， 系啦， 有一个唔啱。 你揾到一个不是就系噶。 得 A 关爱 ，B 勤劳 ，C 勇气 ，D 同理心。 第二个 B 是什 么？ 勤劳即是做到只牛咁样， 系关爱、勤劳、勇 努力做功课。 我觉得是勤劳啊， 我都觉得是勤劳， 即是好像好农业社会嗰啲感觉。 我俾你再谂多次，不需要， 唔需要，校长， 系咯，我知道，我哋知道嘅，我哋知道嘅，系啊。 同你心要有啦， 有啊， 勇气都要有啦， 关爱你又 要， 即系 但系勤劳 样样都要有嘅，大家系首 要有，首要啊， 首要系啦， 即系呢个系唔要嘛，你话你不是啊嘛， 有一个不是， 你叫你不是， 我知啊， 系啊，即系唔使勤劳，你 我本质勤劳啊， 系啊，呢样嘢基本上唔使改出嚟噶嘛， 价值观嘅， 其实呢四样嘢都重要嘅， 系， 但系。咁多样嘢吓，系咪先？ 写出嚟啫， 系啦。咁边样嘢最重要咧？觉得教育局而家边十样最重要咧？其实呢四样都重要嘅吓。咁冇理由唔需要勤劳噶，系咪先？ 但系因为勤劳系唔需要专登写出嚟噶嘛，我觉得 吓。系啊， 嗯， 我觉得啫，我觉得啫。 梁同学几有几有读句嘅眼光吓，咁你可以参考下。 嗯， 即系呢样嘢应该要具备嘅，所以我根本唔需要再推广咁嘅意思咯，系咪咁意思啊？ 系啦。 首要十个价值观， 首要十个价值 观。好，你啦，小咩意思？ 未住。 你两个拣勤劳系咪？ 系啊， 拣勤劳。 又富贵欠中求啦，你 撞王撞啦，撞王撞。 但系我唔拣，因为我觉得四个都系。 即系点啊？即系嗰啲 multiple choice 唔填系嘛？嗱，呢个最差啊！老师教永远都要填一个噶，系咪先 ？All of you 包括佢拣。 关爱、勤劳、勇气、 同 理心、关爱、勤劳、勇气，其实我都想拣勤劳啊， 拣咯， 勤劳我拣勇气啊，我转啦， 唔好我拣勇气啦咁， 好，两个勤劳， 两 B 一 C， 一个勇气， 真系勇气， 嗯，咦，你嘅语气，你嘅，等住先，你嘅语气， 佢逼我噶，佢逼我， 唔通撞王又撞钟， 未必，系啊，两 B 一 C， 等 住先，系 啊，锁定，锁定。 真 系，我都系去你个勤。 好，一个勤劳，一个 好似啱。 未必，即系一个 B 两个 C。 系啊， 两个 B 一个 C。如果好似你 勇气， 俾晒答案。 勇气， 价值观，你要有啊 C 啊，我先。 算啦，我唔讲啦。 C， 问埋靓妈系乜嘢？ 靓妈系乜嘢？ 系啦，嗰个系校外课程。你拣乜嘢？ 唔系场外投注。 我哋唔鼓励， 哎呀，唔好意思， 我哋唔鼓励， 唔该，cut 咗呢段，唔该， 唔系讲笑啫，知嘅，点样？ 你讲啊， 喂， 价值系咯， 价值啊嘛，系嘛，价值观啊嘛，系啦，咁即系咩先啊？ 勤劳啊，听到啊， 你可唔可以做个手势啊？ 佢都拣勤劳，唔系佢拣勤劳，佢拣勤劳， 好嘅， 勇气， 好， 即系而家系两个勤劳，两个勇气， 系 啦，有冇人啱？ 我哋两个 勤劳， 两 个勇气， 即系两个 B， 两个 C。 是有人啱嘅，有人啱嘅， 勇气 好，再一次是撞落系啱嘅，真系勇气，系不是， 好犀利啊， 好犀利， 好犀利， 厉害， 你见识到真系 撞就足， 即系撞 中， 名不虚传， 一撞就中 噶啦，望得虚名噶，点解嘅？我想知道啊！ 嗱，其实咧四个咧都系我哋重要嘅。只是嗱，頭先有一句説話都講咗嘅，教育局而家有十個首要，即係叫主力去推嘅價值觀嚇。咁、所以咧，其實咧，關愛、勤勞同理心咧，都係擺喺嗰十個價即係個價值觀嘅首要去推嘅。其實勇氣，其實我哋睇到係我哋教育小朋友都係即係要勇敢去嘗試啊，都係要有嘅。只係而家擺咗即係叫做十個我哋主要推嘅價值觀啫。其餘嗰啲唔係話佢唔重要，只係一樣嘢個方向。我哋有十個，我哋已經用翻嗰啲説話啊，就係綱領咁樣，咁樣做咯。 明白。 咁所以咧，即係今次嘅答案咧，不是係十個首要價值觀咧，就係勇氣。咁啊，再次恭喜。 唔係代表佢唔重要， 唔代表佢唔重要， 唔 係 代表佢唔重要都要。 係啦，恭喜啊李同學同埋小強同學啦。 我哋體現咗勇氣啦， 係 咪先？ 冇錯啦，我哋就係勇於嘗試。 冇錯啦， 嘗試嘅我哋覺得唔係啊。 好，第二題。 好，你哋两个继续喺度庆祝下，我嘅第 开香槟嘅啦。 好， 第二题，好啦，从呢个价值观，我哋走到咧，我哋试下参与一啲联课活动啦，吓。咁我哋要知道咧，联课活动咧可以提升学生嘅学习经历啦，吓。但系咧，我哋要留意咧，学校筹办呢个课外呢啲嘅联课活动咧，而 要除了考虑学习的内容之外呢，亦都要仔细去评估风险。咁啊，咁喺有关于评估风险呢入面呢，我哋一定有一样嘢要考虑嘅，就係、是、嗰个活动指引入面呢，教育局呢有个建议个师生比例㗎。师生比例吓，咁即系有几多个老师带几多个学生咁样啦。好，我俾啲即系例子，大家可以有啲嘅概念嘅。为咗确保咧要有足够嘅照顾咧，咁譬如话去远足一比十嘅，一比十嗱，留意啊，系一位老师带十位学生，唔系十个老师带一个学生啊。 知道， 系、 okay? 好啊。 系宿营一比三十， 一比三十。 独木舟，独木舟嗱，水上活动哦，一比八。帆船啊，唔知有冇学校即系玩帆船咧？帆船活动一比六，好啦，嗱有啲概念啦，系咪？吓、啊，好啦，想问啊，如果学校举行呢个单车旅行，咁、应该师生比例几多咧？ 我记得有问过 嘅，系咪有问过？ 我唔记得，我已经唔记得答案啦，唔记得答案啦。 因为呢啲指引嚟噶嘛。 系啦，嗱、单车旅行啊，陆上活动喎、啊，吓、啊、，OK 吓、啊。 四个选项， 压下你先吓、啊、，OK 好 A 咩啊？ 得，继续 一比五。一比五， 一比五 ，B 一比八， 系 ，C 一比十， 系 ，D 一比二十， 一比二十 ，OK。 嗱，我 call 翻一个头先我举个例子，独木舟系一比八嘅， 系， 吓，而家系一比五，一比 八，一比十，一比二十， 五八十二十，我哋踩单车交 十。 踩单车， 其实单车个危险性都高噶，随时一举一炒咧，另外一个就撞埋去噶啦。 但系陆上 唔、关陆上嘅事， 系啊， 系啊， 水上、 最近嗰个单车节咪有人受伤咯， 系啊， 一比八， 我估一比五， 我哋一比八， 一比八，一比五， 一比二十， 一比二十， 你又险中球。 可能佢啱噶，唔知 真系鼓励唔到， 可能佢啱噶， 鼓励唔到， 系啊，佢乱撞都得噶。好五，你系咩话？ 八 五八二十， 有冇中？ 最后答案 A B 同 D， 有冇人啱先 ？A B D A B D 好 A B D 有冇人啱？有冇人啱？ 有冇人啱先？ 有人啱， 有人啱，好 有去刀下留人嗰啲咧，咪住， 系啊咪住，我食埋啲饭先。 有人啱，好五百二十，有人啱， 系 决定啊嘛， 系 OK， 答案系真系好危险噶，一比五。 啊！真系好危险噶，我有踩单车噶嘛，我真系睇过人嚟炒车噶。 系啊，其实单车都系一个好危险嘅，即系户外活动嚟嘅。因为其实即系你都会睇翻一样嘢，单车个距离可以好远嘅，即系譬如即系散开晒啊，亦都系一个机械运动。咁所以咧喺教育局指引入边咧系都要求都几高嘅，一比五嘅。 好，知道好，第三题。 好啦，咁我哋咧喺校内入边咧，咁除咗有联科活动啦，我哋都要推动一啲价值观咧。好啦，我哋走到去食下饭先啊，咁得吓食下饭吓。咁、我哋学校咧都有提供有五，甚至 A、B、C 餐， 三送饭，四种饭。 最受欢迎嘅系咩咧？ 可能系咖喱喎， 甜品。 我觉得系薯仔鸡翼。 好，咦，讲讲下有啲肚饿啦。 肠仔，我肠仔煎双蛋。你讲去啊！ 我要粟米肉粒饭，粟米肉粒。 通常一讲食咧，啲学生有啲失控吓。 系啊 ，OK， 好啦，各位同学正啲，我而家发问问题啦。通常小学同埋中学咧都要进行，即系有机会啦，喺学校咧进行呢个午膳啦吓，都会透过饭箱嚟订饭嘅。嗱、咁根据卫生防护中心啊，话都关卫生防护中心事，同埋卫生署咧有一个叫《2023年学生午膳营养指引》吓，引经对典先吓。 系 学校系。系同呢个饭箱合作嗰阵时咧，提供呢个午膳俾学生嗰阵时咧，咁佢都有个营养指引嘅。咁健康嗱，记住系健康啊，健康嘅午膳咧系应该包括谷物类。咩叫谷物类咧？咁大家可能都知道饭啊、面啊嗰啲啦。谷物类、蔬菜同埋肉呢三类嘅。OK， 咁啊，肉类包括嗰啲鱼啊或者蛋咁样啦。吓，总之就系谷物类、蔬菜同埋肉类嘅。咁佢嘅 肉类即系等于蛋。 都包括埋入 边，包括埋噶， 系啦， 系、哦、啊， 咁、 哦、 嗰、那个比例，那个比例，谷物、蔬菜同埋肉类，咁、那个比例系咩咧 ？A 一比一比一 ，B 二比一比一， 跟翻个次序噶嘛，谷物、蔬菜、肉类， 谷物、蔬菜、肉类 都跟翻嘅， 谷物、蔬菜、肉类咯， 系啦 ，C 三比二比一， 三比二比一 ，D 四比二比一。即系最多系谷类嘅，要食面嘅，食饭嘅，好，我再讲一次 ，A 一比一比一 ，B 二比一比一 C 三比二比一 ，D 四比二比一。 我反而会觉得谷类、谷物类应该是最少。 我觉得应该多啊。 减肥就少。 阿校长啊，可唔可以叫不犯个意义，俾多嚿肉我咁样得唔得噶？ 唔得，唔得，因为饭盒 系 二比一， 食多个就得。我估三二一， 二一一， 二一一， 佢两个 二一一， 二一一， 我三二一， 即系两。两个 B， 两 B 一 C， 两 B 一 C， 系啦。 有冇啱先？ 今日有冇场外啊？又有 场外有冇？有冇？系啊，呢个阿妈嚟嘅，系啊，二一一系啦。 咦，都系 B 喎。 三个二一一， 一 个 三 二 一， 系最后答案 系 嘛？ 最后答案有冇人啱？ 系要讲有冇人啱啊？ 系啊，有冇人 可以转态？可以转态噶嘛？ 你唔可以轉睇，我哋可以轉 睇。你唔可以話二一一變咗去 E 嗰個答案。 我個睇，我個睇盤都冇點轉。 我知啊，你鎖個睇啊，咪 我冇睇盤。 三二一同埋二一一有冇人啱？冇人啱。 有人啱。 二一一， 二一一， 二一一， 二一一。 嚇二一一啊！場外都係二一一。 場外都係二一一。 好，公佈答案。梁同學兩分， 有 三比二比一。是啊，真是三比二比一。根据这个我们即是2023年呢学校五膳营养指引呢、其实就希望即是谷物啊和饭类呢是最多啦第一样东西。咁、是占个比例是三分的。咁、另外就是说蔬菜呢就应该有两份。咁、而即是是啦肉类呢就不要吃太多。因为其实最主要睇返一样东西呢就是小朋友即是在个发育的期间呢都希望他们吸收多啲嘅淀粉质。让他们呢即是淀粉质里面有好多即是不同种的营养。咁、所以个比例相对来讲亦都是比较多。咁当然啦即是个比例上面可能四比二比一会更加多嘅。咁但是即是以一个均衡饮食来讲呢就三比二比一会较为理想嘅、 好校长好喂有个个人嘅提议啫。问多一条好唔好镜子因为做只歌系未系啦。 好啊 你揀一条啊。 揀一条好。OK, 我揀一条有趣啲嘅、好。咁我哋读完书之后呢我哋要面对公开考试啊。咁啊香港中学文凭试有分为甲类、乙类同埋丙类科目。甲类呢就是我哋一般认识嘅中英数啊、物理啊、历史等等。乙类呢就是应用学习啦。咁而即係譬如话讲緊係西式食品正制作啊等等行嗰啲。而第三类叫丙类叫其他学习语言。我问緊呢就係问緊丙类。嗱以下边一种语言科目不会係喺2024DSE 考试中是提供给学生应考的呢、嗯、2024, 咁即是嚟緊㗎喇喎。哪种嘅语言係唔会俾嘅唔会 ,no,ok,A, 韩语 ,B, 印地语 ,C, 日语 ,D, 乌尔都语。嗱可以讲多少少係啦。烏爾都語即係巴基斯坦嘅國語啦，嚇咁亦都係印度24個即係規格嘅語言嘅其中之一。咁而印地語咧，就叫印度中央政府嘅官方語言，世界排名咧係第八嘅。 唔會提供係嘛？ 唔會提供。 烏爾都 烏爾都 A 係韓語。 你兩個都係其實係印度會用嘅喎，印地語同埋 係啊。係 啊。咁既然係官方嘅語言嘅話， 印地語 C 係日語 D。是烏都語啊！邊個喺嚟緊啊？幾個月後咧， 係 冇提供係俾考生去考嘅。 答啦，都係答 答 答 嚇。嗯，係兩個經常一樣。 可唔可以講多一次啊 ？A 係韓語，即係 A 韓語 ；B 印地語 ；C 日語 ；D 烏爾都語，即係烏都語。 嗯， 知道。 嗯，冇靈感喎，完全唔知。 韓語日語唔同啊嘛，咁多。人喺度， 系啊， 冇理由取消嘅。 两次搭沉船嘅呢个， 阿校长 咁啊， 我有勇气， 唔紧要，我跟埋佢啦。 沉紧都要，有浸中到 我拣，我跟埋佢啦，我跟埋佢啦。 即系三个 D， 系 吓。 你咁高分，你自己咩啦？独立发展， 我中日。 咁我褪翻出嚟。 系啊，我 算啦算啦。咁我拣韩语啦，我拣韩语啦。 嗱， 最后决定， 我拣韩语啦。 一个 两个 A， 系佢唔俾我拣 啊， 哥 哥， 一两啲， 唔俾你 拣啊，你拣得我都话我转韩语都得啦， 我拣韩语，我拣韩语， 有校园， 我想拣， 有校园欺凌， 唔系，玩啫玩啫，我哋拣韩语，我拣韩语， 系 好一 A 两 D， 系 OK， 好，有人啱嘅， 系 正确答案系 A， 真系，真系 A， 恭喜 嗱，系啦，好嘢好嘢， 韩语， 啊梁同学系韩语啊嘛。 哇，犀利，三分喎、 啊，三分、 啊。其實大家都會認識到啫，韓而家韓國嘅文化亦都好盛行啊。點解咧？先嚇，但係冇得考喎。但係其實咧，嗱、哦，依、這個有少少即係 tricky 嘅。2024冇得考，2025有得考。 咁奇怪， 係、啊、啦、 哦，但係冇原因嘅。 是个进程嚟嘅。 哦， 是个进程。 学多啲嘢。好、啊、校长多谢晒今日校长啦。咁另外有只歌曲呢校长你要送俾边个人听啊，有咩讯息啊。 嗱今日呢就我揀咗首歌啦，系冯允谦嘅，就歌名就系 Keep On, First On, 咁Fight On,sorry, Keep On, Fight On。嗱咁其实呢首歌都系好有意思啦，咁亦都系鼓励学生呢即系要前进啦，即系唔好怕风浪啦，咁即系面对唔同嘅挑战，我都希望呢我哋嘅同学呢系勇往直前。咁我谂好记得入边有一句歌词就系话无惧挫折，无惧刺痛，其实你也有你的必杀伎俩。我谂呢句说话正正就系话，我会睇翻就系我啲同学就话，即系往往都系启发有好多不同嘅潜能嘅。我盼望我哋同学能够继续努力吓，往自己未来嘅梦想而进发。 好嘢！ 系啊， 好嘢，努力， 不屈不挠， 多谢校长。 过去谁在怨你，谁在怪你不欣赏你，有我全力撑你，顽石也撑得起。 When you start to doubt your way, don't give up, don't lose your faith. 勇气如像氧气，只要深呼吸三一口气。 Hey now, what you gonna do? Hey now, we're gonna make it through. Just keep on fight on sir,You gotta just keep on fight on 争取拼到不必退让无惧挫折无惧刺痛其实你也有你的必杀伎俩 Keep on fight on You gotta be strong Can't ever let them get you down Don't back down Don't back down 某某忘掉了你遗下了你怎敷衍你你也无谓记挂无谓等转机 Every time they put you down Pick it up, come back around 我会常在劝你深信当初打不死的你 Hey now, what you gonna do? Hey now, we're gonna make it through Just keep on, fight on 谁亦有他的理想 You gotta just keep on, fight on 争取拼到不必退让无惧挫折无惧刺痛但偏偏被称为废青理想的蓝图最后边个继承 Never back down, never head down 仍然充满憧憬伸出现实 Still keep on fighting 太多次被忽视一次再一次牺牲、right. 不甘心被歧视上次到今次分身、right. 去做个铁制不用担心受过你指挥跨过界限就算要蚀底见血再滚在哪里跌低在哪里起翻身 好啦，快中午十二点钟啊，听呢个风骚爆人吓，咁好快咧，到我哋一阵间十二点嘅新闻报告咧，提提大家啦，点唱嘅时间好快开始，十二点半嘅时候咧，就会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点唱，不过而家可以打定啲，登记咗先，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1872388，咁啊靓妈接紧你嘅电话噶咯噃，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星期五12点先听新闻报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吃，有得睡。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车路的事， 大家好，大家好， 我翻嚟啦， 你哋好啊， 好欢迎。 迎车路大人潮潮下。好，咁今日呢由边度开始讲起呢？ 哇，犀利啦。咁我哋呢其实上一个礼拜讲完咗赛车之后呢，我哋都受到个邀请。咁我哋呢就去咗访问返今次喺香港进行呢个 FIA 赛事嘅一啲车手。咁佢哋呢原来今次好犀利，有两位系女性嘅车手嚟嘅香港啦。咁我哋点样做呢？我哋当然要系为香港媒体增光，要问一问佢啦。喂，咁其实你哋两位女车手嚟到呢啲 FIA 嘅国际赛事里面，你哋有冇啲咩特别嘅嘢需要去准备啊？个赛制对于佢哋嚟讲，女车手同一班咁有经验男车手同场比较，佢哋会唔会唔公平呢？咁好好、啊、喎，咁佢哋其中一位系来自呢个 Sweden 嘅一位女车手叫 Clara 啦，咁佢就答翻我哋啲问题啦。咁佢就话，首先咧，原来喺个 training 上面咧，同我哋讲嘅基本上一模一样啦。咁其实佢哋最紧要嘅系咩咧？其实啲膊头啊、心口啊、嗰啲肌肉啊，佢哋需要超级强化啦。咁佢强调一样嘢俾我咯，佢就话原来咧，啱啱今次呢一个 rally 嘅 FIA 赛事里边咧，佢哋面对紧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系嗰个 G force， 即系拉力问题。你加速会有拉力啦，刹车会有拉力啦，跳起架车嘅时候撞落地嗰啲情况咧，嗰啲拉力好劲。跟住佢就话咧，咁佢哋比起正常嘅赛车，佢哋需要做多一样好紧要嘅 training， 就系咩咧？啲 core muscle， 即系咩咧？我哋啲腰啊，腹肌嗰啲咧，佢话要一个好犀利嘅强化。点解咧？因为佢话如果佢唔强化呢个 core muscle 嘅话咧，喺呢啲拉力嘅情况里边咧，佢哋系直头系会到达受伤嘅层次嘅。因为我哋上次咪提过嘅呢一种rally 赛车，咁其实叫Rally Cross 啦，咁佢哋嗰个加速其实系快过 Formula One 噶嘛？ 系啊，你讲过 系啊，佢一点几秒已经可以零至一百，同埋系不断嘅发生呢个加速减速加速减速，所以咧佢哋就话，佢哋就需要呢个 core muscle 嘅超级锻炼啦。跟住佢就讲，咁其实喺呢个男人之前啦，赛车其实系男士主导嘅一个运动嚟噶。 即系肚腩大一定唔得噶啦， 唔、 得，因为你真系冇 core 噶嘛，你冇力噶嘛呢个位。 其实大佬头先都讲噶嘛，我哋咪后边讲，譬如我哋一啲赛车又好，超级跑车又好，其实我哋讲我哋。正常人啊，讲紧上车落车， 其 实 坐 系 好唔舒服， 系啊， 坐系好唔舒服。有啲嗱，你讲嗰啲真系上赛道啦，甚至有啲真系喺街上边嘅人，某一只牌子佢嗰啲所谓跑车咧，尤其是两个位嗰啲咧，我头先喺麦又分享就系佢个凳咧系一卡仔嘅咋，好似一个即系 iPad 咁细嘅，佢嗰个位咧你一。坐都 OK 嘅，蹬落去咯，但系起唔到身， 蚀实咗咯，跟住就会撑住咯。我哋某啲人咧就会基本上坐嚟都去喐唔到 佢，得咯咩？某啲人啫， 可能佢坐唔到， 坐唔到噶。 嗱，坐已经系个好大难度。其实上落车嗱，上都易啲，因为你揽上去啊嘛。落车嘅时候咧，大部分呢啲所谓超级跑车咧，佢个门框个边啊，其实系好阔嘅。你谂下，阔过一只平板啦，你。出去離開架車嘅時候，個大髀已經俾張桶凳攝實咗咯。 係啊， 我通常係點樣做呢？我已經叫做我都覺得自己幾 flexible 咧，你可以接得埋自己，但我落地都好有難度啊！好多時我係差唔多要叉住個地下。爬出去 系好冇仪态， 完全冇仪态可以。 佢嘅设计摄住你系安全嘅， 好安全。 佢唔摄你仲惊， 系啊， 你晾嚟晾去你仲惊。 佢唔俾你晾，系啦， 佢就系因为唔俾唔俾你空间啊嘛。 系啦，嗰个安全性问题嚟嘅。佢越箍得实你，你系喺个车身里边，你受到嘅冲击系减到最细咯。 系啊， 咁所以譬如今次佢哋呢啲叫做 motocross 嘅rally 车。哇！嗰張凳係細到咧，真係啱啱好 fit 住個人嘅啫。跟住其他所有嘢就係捲住嗰個車手咯。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幾特別、幾刺激嘅一個活動嚟嘅。 講開有啲交通消息喎。 冇錯，係一個港鐵嘅消息嚟㗎。由於呢個東鐵線九龍塘站咧有乘客進入路軌範圍啊，現時咧就係來往呢個旺角東以及係大圍站嘅列車咧服務係暫停嘅。咁啊，請各位朋友留意啦嚇。 OK， 好。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翻翻去啦，咁都感谢一位听众俾我嘅一个留言啦。咁其实我哋都会 keep 住进步嘅， 冇 错，更加多嘅好资讯大家。 冇错，好啦，嚟啦，我哋今日要同大家要分享嘅呢一样嘢嘅话，呢排 好 heat 喎。嗱，咁其实咧，我哋一路都讲紧啦，港车北上啦，而家再新啲有粤。是不是叫 越 车 南 下 上面的车可以揸上去即等于我们可以揸上去一样。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我港车北上一个几有趣的经历。其实讲回我纯粹去到澳门今次。我们出发的时间当日我记得是大约五点钟到在西营盘出发其实一个钟已经去到了澳门了。 这么快 西营盘出发一 个钟已经喺澳门落咗地啦。 嗯， 咁中途咧系靓到咧，啱啱嗰个时间配合埋日落啊。 嗯， 哇！我纯粹揸紧车冇手影相 啫，影都唔知啲啊。 系啦，经过港珠澳 大桥， 系啊，因为嗰个日落咧，啱啱我哋望住成个过程咧，喺两支桥等。 你好似覺得自己去咗外國咁，係咪？係好靚噶啲景色。 所以咧，大家如果校啱時間咧，其實呢個美景真係哇難得一見啊！ 冇錯，係啦，人生一定要去。 checklist， 我哋大家要有一個 checklist。 OK， 好啦，咁我哋過到去之後咧，其實當日有個好大型嘅活動啦。咁我哋嗰個去飲咧，其實六十幾圍喎，你諗到多人多咗個咩層次啦？咁其實走嘅時候，咁我哋當時都有傾嘅。喂，咁大家過嚟點啊？ 你即日啊？ 係。即日來回啦，咁、哦、因為好多熟嘅朋友喺嗰邊啦，咁、大家都傾偈，喂，有幾多個揸車過嚟啊？有幾多個係搭船啊？咁樣，大家就興之所至，一路喺度講，哇，原來今次咁樣揸過嚟方便咗好多喎、 啊，梗係啦， 咁跟住就講，喂，咁不如有啲人跟車翻轉頭啦，好興嘅，大家今朝講嘅，我哋 啱唔啱啫？ 坐車啦， 永遠都話你揸車嘛， 係啊， 順便嘅個位，係啊，順便啦、啊， 因為其實你嗰條路真係好順路，得嗰條路啫嘛，係咪先？咁大家就講，喂，我泊咗喺呢個叫做咩？口岸停車場咁就好方便啦。咁我拍個口岸停車場係咩嚟嘅咧？就係、澳門個口岸停車場。咁點知咧，原來大家講嘅口岸停車場咧，原來係會好容易誤會啊。咁當晚咧就有另外一部車咧，翻轉頭就被賣豬仔啦。咁、個賣豬仔經歷係點樣嘅咧？咁、我哋計我哋離開嗰、那個其實澳門觀光塔啦，咁我哋離開嗰個位置，我哋就好快，因為有朋友車，我哋就好快去到真係叫做澳門個口岸停車場、就攞車走，就好順利喎。其實又係大約一個鐘頭到。 跟住我都想問一問嘅就係，如果你過關嘅時候，你需要點樣做啲咩手續㗎？ 好、方便喎，可以分享一下喎。其實香港澳門個過關都係嘅。咁、首先你揸嘅車埋嗱，首先你要有齊曬相關嘅 證件 先啦、文件先啦、要政府批咗你可以咁做先啦。 啱啊！ 千祈唔好衝關咧，咪犯法。嘅嘢嚟噶啦，咁你有齐晒文件嘅时候，架车一埋到去，首先佢就会问你攞证件，要先对晒你几个样啦，跟住会问你，即系其实几卡嘢嚟嘅，顺住一路过去，跟住佢就会问你，有冇嘢需要申报啊？咁其实你冇嘢申报嘅时候，咁样就已经系差唔多完成。 你嘅意思系唔需要落地嘅， 唔需要落地， 你就喺架车喺 架车上 面， 我哋一次过，譬如一部车四个人，四张证件俾晒个关员啦，揿低晒啲窗，咁俾佢见到自己个样，咁就其实已经完成咗。跟住佢一睇完之后，俾翻睇证件， 冇嘢报， 一路揸一路揸， 行得啦。 跟住咁就其实去过完三关，咁就已经过得啦，咁、就好方便啦。咁、回程咯，咁我哋嗰个趣闻就系咩事咧？点 卖猪仔咧？ 卖猪仔发生咗咩事咧？咁我哋差唔多我架车已经翻到嚟香港。一个钟头左右啦，预备有乘客落车啦。咁突然间我哋嘅乘客就收到 call 咯，对面另外嗰啲车就 call 你，喂，你哋去到边度啊？那个位置？跟住我哋话、已经翻到嚟香港预备落车咯，到咗。跟住佢哋话啱啱先至去到澳门个关口停车场。我哋吓点解发生咗咩事？ 咁首先头究竟发生咩事？ 系啦，个钟头去咗咩？难道入咗结界冇理由啊？澳门结界 迷失咗。 跟住就问翻佢，咁发生咗咩事？原来佢哋离开嘅时候，咁因为其实澳门的士长期以嚟都系一个问题嚟嘅。 系啊， 咁甚至乎叫车都唔系好想去嗰边嘅，因为其实嗰个位置比较偏咗入去嘅。咁跟住佢哋原来用一个小时嘅时间 叫的士， 先至等到车去到关口。系啦，咁就一个小时咯。最好笑嘅系咩咧？关口停车场呢一个咧就中晒招啦。咁原来咧对面即系我哋另外嗰部车咧，嗰个人泊车咧就唔系泊咗喺澳门嘅口岸停车场，佢系泊咗喺香港嘅口岸停车场。大件事啦！车上面嘅乘客咧，佢哋原来有几个系有当日嘅船飞嘅。佢哋系谂住因为嗰个车程喺澳门直接揸车走，快好多咪一个钟头翻到嚟香港。跟住佢哋放弃咗张船飞， 翻翻嚟香港。 系啦，跟住佢哋咧，最后系点样咧？就要喺澳门嘅口岸停车场先买呢个金巴飞。嗱，跟住啦，再嚟咯。你买完金巴飞，俾多一次钱之后，再一个钟头额外一个钟，就系嗰个金巴嘅车程咯，先至翻到嚟香港。嘅香港口岸停车场，先至再攞私家车。哇！跟住佢哋咧，翻到嚟香港嘅时候咧，当晚环游咗成个大跨之后咧，佢哋系喺香港连公共交通都冇晒啦，闩晒啦。佢哋系喺香港嘅时候，全部都系要再接的士翻香港。所以咧，大家。 下次咧车朋友嘅时候咧，搞清楚啦，讲翻清楚你究竟系部车喺香港嘅口岸停车场，定系澳门嘅口岸停车场啦？因为真系可以好大分别嘅，个时间差你可以争咗头尾，可能个几两个钟出嚟。 但系谂都谂到啦，系嘛？ 谂唔到啊！佢哋当时喺车上面直头。 唔系，因为你系香港口岸停车场，即系喺香港咯。 系啊， 咁即系你要搭船过澳门啊嘛。 嗱，香港口岸停车场咧，佢喺港珠澳大桥 喺条桥嗰度。 系啦，佢已经喺香港港珠澳大桥个人工岛。原来而家咧喺嗰度系有个停车场嘅，咁去到嗰个停车场咧，你系唔需要禁区纸嗰啲嘢嘅，你系就咁讲啊。譬如我哋今日三部车，我有禁区纸嘅，你哋两位冇嘅， 我都系可以去到嗰度嘅， 可以一次过揸车去到香港嗰度拍晒嗰度， 所以仲有误会啦。 系啦，个误会就大啦， 再坐金巴， 佢哋再要搏金巴翻过嚟咯，跟住所以车上面乘客就有冇搞错啊？我哋个船飞冇咗之余，再要俾金巴钱、啊。 唔好意思，系啦，咁又有一个港铁嘅消息咧，即系要同大家讲先啦吓。咁由于咧就系东铁线九龙塘站咧有乘客进入呢个路轨范围咧，现时东铁线列车嘅服务调整如下嘅，来往金中至到旺角东站系维持八分钟一班车，而来往旺角东至到大围站咧系服务暂停嘅，而来往大围至到罗湖站咧系维持十分钟一班车，来往大围至到落马洲站咧就维持三十分钟一班车。咁港铁正系安排咧就系免费嘅接驳巴士嘅，咁啊请咁多位嘅乘客咧为行程咧就预留充裕嘅时间啦。 好， 我哋继续吓。 咁我哋又有新政策出咗嚟啦，粤车南下，大家觉得？正唔正先？ 正啊！ 系啊，因为其实我哋讲翻而家夜缤纷啊，好多嘢其实都系想促进翻香港经济发展啫。咁我哋其实而家咧呢个粤车南下，其实一出咗之后咧，我就纯粹网上面睇下啦，都原来好多各方面嘅留言都出现咗嘅。咁我觉得有啲都值得大家讨论一下嘅空间咧，即系睇下有啲乜嘢需要可能事前香港呢边都要准备好啲啦， 配套啊， 泊位不足咯， 泊位不足系咪啊？ 系啊， 我哋泊位都已经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啦。 平时大家面唔面对到难题先？ 非常大，系啊。 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啊，香港我哋一个好大嘅停车场啦，其实以前喺庙街咁有个好巨型嘅多层停车场嘅， 好唔方便。 哇！而家系讲喺油尖旺咧，你要揾一个位泊车，根本上系已经系冇可能噶啦。 仲要好贵， 好贵，你揾到就好贵， 冇错，三十几四十蚊一个钟。 有啲甚至乎我见过喺嗰一带咧出现过三十几四十蚊，我以为系一个钟。半個鐘咯， 都有， 我都見過。 半個鐘三十幾， 要睇清楚入之前，真係要睇下佢下面個細字係一個鐘定半個鐘嚟嘅。其實 我試過係咁樣嘅話，我即刻兜個彎走啊。 係啊， 係啊，點啊？ 我而家已經放棄咗啦，我直頭係嗰個，但係冇可能泊到車。 冇錯，有啲區我一列入唔會揸車去嘅啦。 係啊，油尖旺而家太難啦，因為佢路邊咧其實都仲有好少好少嘅所謂咪標位。 哎呀，等唔到嘅， 等唔到啊，根本上係完全冇可能。變相嗰一帶咧，而家違泊嘅重災區啦。跟住基本上日日不停抄㗎喇。咁所以其实我觉得香港如果真係要完整地配套返呢个粤车南下泊车位需要相对应去改善嘅。 同意同意。 因为其实国内啦，其实佢接受我哋呢个港车北上粤车北上之前呢，其实国内嗰边有好多工程已经进行咗㗎喇，佢哋改善工程。例如系咩呀，譬如佢哋嗰啲叫停车场。普遍嘅停車場入閘，佢哋已經係車牌識別咗好耐㗎啦嘛，佢哋都會將嗰個車牌識別系統更新，去嘗試認得到香港嘅車牌嗰隻字體嘅，係啦。咁人哋譬如俾我哋上去之前，其實呢啲已經係硬件上面提升曬，跟住先俾我哋上。但係提升完都會有問題發生嘅，唔代表我哋上到一定認得，但起碼已經係做咗第一步先。咁好多嘢一路都要再進行，一路升級啊咁樣。香港我覺得一個平衡嚟睇啦，我哋停車。车场首要必须要搞掂咗先咯。咁佢首阶段啦，其实大家唔使担心住，因为我见到网上面好多人就话：，喂、哎，唔系，已经谂到好远啦吓。佢真系嚟到晒市区嘅时候，我哋点样应付个泊车啊，或者个驾驶习惯？其实首阶段唔需要担心，因为佢哋粤车南下啲车系净系泊晒头先我讲嗰个香港口岸嘅停车场嘅， 即系唔会入到嚟我哋 未入到市区嘅。咁入市区呢一个咧系第二阶段，但第二阶段完全未有日期。 的指标的、会是一年两年没人知道、可能、都会留下相对应的时间给政府去、相对应的升级、停车场会不会多回很多、才去考虑这件事咯、 其实除了停车场我觉得有些街道呢设计上因为这么多年之前落到现在其实是不是很方便很多车逼进去你觉不觉得有些街再加上违泊基本上呢真的行不到的 因为香港本身呢个街道网啊，嗰、设计其实系何大佬话啫，好多年前、好多年前嘅设计嚟嘅。譬如我自己公司楼下咧有一个西营盘啦，如果大家熟悉嗰边，其实有一个位置咧重灾区嚟嘅，因为西隧一个圈出到嚟，无论入西隧、出西隧都必须要经过嗰个圈，但系嗰个圈咧，嗰条行车线可能得一两线嘅啫，跟住几个内街嘅街口不。段每一日循环住就系排晒啲车又塞死晒嘅，根本上佢系承受唔到个交通流量， 根本解决唔到 嘅，系啦，解决唔到嘅。所以其实如果重新有机会再规划嘅时候，系咪应该先打通咗呢啲入督二脉先咧？疏得到啲车，先至俾再多嘅车落嚟香港咧？至于我有睇法啦，咁譬如我哋都公平嘅，我哋港车北上如车南下，其实我哋就揸紧一部右太车上左太方向啦。咁其实调翻转嘅时候一样嘢啫，咁其实大家譬如我哋香港人揸得上去嘅时候，都习惯得到上面个驾驶嘅时候，我绝对相信啦。时间，大家俾少少时间去双方都要适应嘅嘢嚟嘅，适应咗其实我觉得问题不大嘅。咁、大家当然啦，其实我哋有啲官方啲嘅渠道。之前都有一啲講座咧，其實係國內嗰邊嘅政府都講，譬如我哋港車北上需要點樣做嘅，其實佢哋都好大力地主張一樣嘢噶。大家需要注意嘅係咩咧？佢連續講咗三次車速、車速、車速，因為咧其實佢發現一個好大問題啦。咁多港車上咗之後係發生咗咩事咧？車速，咁有好多咧係唔注意車速啦。咁其實。揸翻合法車速 OK 噶啦，咁其實佢講緊 對唔住，我想問若哥話你真係譬如你嘅港車北上或者係 粵 車南下，如果係犯咗當地嘅交通規例嘅話，係會照 有刑責， 照有刑責噶嘛？ 係即係你罰錢一樣嘢， 譬如可能 如果 你 係好嚴重嘅嘢、就刑責添啦。咁點解呢一樣嘢係會安全地大家相對等呢？大家可以諗翻，我哋港車北上，我哋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條件係咩呢？其實我哋係需要有國內嘅駕駛執照噶嘛，係咪？係啦，我相信如果假設。粵車南下，慢慢一路成型嘅時候，我覺得係相對應、對方一定都要有翻我哋香港嘅一個駕駛執照又好，或者臨時 嘅 嘢都好， 係 啦。因為嗰一樣嘢係喺你當地嘅時候，你面對緊同一 set 嘅法律，係啦，你面對緊同一 set 嘅交通規例嘅時候，大家都要遵守噶嘛。咁、你有翻當地一個叫做駕駛執照俾你嘅時候，咁咪可以做到譬如扣分啊、罰款啊呢啲嘢咯。咁、所以咧就唔需要擔心話，好大量嘅粵車落咗嚟嘅時候，會唔會唔守法規啊？因為我覺得相對等嘅永遠都係我哋想咗嘅時候，會唔會有好多人專登走去做呢樣嘢？咁其實官方佢哋講又冇喎，純粹係突然之間有啲車係會好唔跟個速度去嘅，咁唔跟速度嗰啲其實佢都有相對應嘅懲罰嘅，因為佢都要罰款、扣分幾次之後，成個車牌會註銷咗嘅。咁、所以我覺得你如果有翻相對應嘅嘢，個配套出現翻嘅時候，我覺得應該呢件事係可以。行得通嘅， 好，大家密切留意。其实根本超速就系边度都唔啱噶啦，同埋一定边度都会有刑责噶啦，吓。OK， 好，十二点半，多谢晒车路大人潮潮，我哋翻嚟下次见啦。好，电话号码18723888，我哋打电话嚟点唱啦。十二点半，29度气温，相对湿度73%，风骚快活人，一阵间仲有半个小时喺度接受大家嘅点唱。先听十二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东铁线九龙塘站有乘客进入路轨范围，而家来往旺角东同大围站的列车服务暂停。东铁线列车服务调整到来往金钟至旺角东站维持8分钟一班车，旺角东至大围站服务暂停，大围至罗湖站维持10分钟一班车。 大围至落马洲站维持30分钟一班车。港铁正系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网上流传一张机场快线列车怀疑发现藏室的相，港铁表示昨晚大约9点接到乘客通报，随即派员上车检查，未有发现车上类似照片中显示的昆虫，公司即时将那架列车收回车厂作彻底检查和清洁，在清洁过程中未有发现那架列车昨晚已经进行高温深层清洁。港铁话，早于外国开始传出爆发藏室问题的时候，已经安排每晚加强检查列车和清洁，并且定期灭虫，以确保列车在投入服务之前清洁卫生。清洁重点之一是非金属的座位。港铁今个星期起为所有机场快线列车、高铁列车、迪士尼线列车和东铁线列车头等车卡进行高温深层清洁和防治虫虱工作，而所有列车每晚都会进行清洁，亦都会定期进行灭虫工作，确保乘车环境卫生舒适。政府成立的解决劏房问题工作组上星期召开第一次会议，未来10个月内会深入调研，并且按4大目标提出建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报章专访的时候说，工作组由房屋局和跨部门合作，当设定劏房最低标准之后，可能新增法例协助执行，或者另设部门处理。他强调，取缔劣质劏房过程中不会有人流离失所，会配合未来公营房屋供应，安排受影响的居民入住过渡房屋和简约公屋。他又说会配合有阻吓力的罚则，以防不合最低标准的劏房再现。至于是否要检讨公屋申请年龄限制，令到资源更有效运用，身兼房委会主席的何永贤说，房委会无意收紧申请公屋年龄限制，相信现有计分制可以有效处理。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一和二最低气温在20度或者以下。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32点，跌278点，总成交金额39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85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02.4，跌4.4；中芯国际22元，跌0.4；小米集团16.42，跌1毫；阿里巴巴79.85，跌2.3；盈富基金17.36，跌2.7；美团110.7，跌4.3；理想汽车145.7，跌9.2；华虹半导体17.48，跌2.67；南方恒生科技3.83.4，跌1.2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7，日元151.34，瑞士法郎0.904，加元1.38，人民币7.293，英镑对美元1.223，欧元对美元1.067，澳元对美元0.63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32520点，跌125点。港金报1824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7.9美元，卖出1958.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狂飙， 故事从京海市展开的扫黑除恶行动讲起，发掘出二十年前一系列陈年旧案，逐步揭开主角、刑警、案因与当地黑势力高启强多年来的黑白较量，正义一方最终又能否将犯罪集团和他背后的保护伞绳之于法？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着我们对这个地方的理想和我们对生活的愿景，一直以来维护廉洁选举是你我共同的信念，我们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和 ICAC。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 好啦，继续我哋嘅点唱时间， 大点唱，大点唱， 大点唱啦！咁首先咧就祝阿张德兰生日快乐嘅，咁啊有人留言啦吓。咁另外咧就有个朋友咧想帮佢代读嘅，佢叫 Winnie 啊，祝我家人身体健康，林小 B 身体健康嘅。咁另外咧就不如听下电话先啦，呢位就叫冰妈， 冰妈妈， 喂， 冰妈你好， 喂， 冰妈 你好啊，冰妈，有咩点唱啊？ 是啊，好开心啊，听到你哋把声真系。 真系。 我咧今日咧就点唱有两个重要嘅人物。一个咧就系我孙，咁佢今年咧就今日生日系两岁。 我好得意啊。 两岁。 佢叫咩名啊？ 好得意啊，佢叫做周晴啊。 晴晴。 生日快乐，晴晴。 啊，多谢晒，咁我祝佢咧身体健康啦，快快乐乐成长啦，听教听话啦，咁另外咧就祝我姑仔啦，咁我姑仔咧就11月15日生日嘅，咁佢就71岁噶啦，咁咧就 身体健康， 系啊，啊身体健康，咁咧佢又对人好好嘅，真系好有爱啊，即系亲人啊更加有爱啦，咁我都祝佢。咁我同佢講啦，啊花姑娘，我祝佢 都叫花姑娘， 係啊，我哋好古代嘅， 好開心、啊。 花姑娘， 花姑娘突然75岁，好正。 71岁， 都开心，都开心。 咁我同佢讲啦，三姑娘啊，我祝你咧身体健康，就每日都开开心心，幸福快乐啦，同埋另一半咧都恩恩爱爱啦。我哋系咁多， 系咁多啦，系咪啊？好得。 仲有咧，我就好中意听你哋嘅节目噶，同埋咧你个网上情啦、人间片段啦，好多好多都中意。不过咧，我有个少少建议咧，你哋好唔好就唱翻歌？你哋咧未有唱歌环节嘅，以前你哋 知道吓，风骚唱不完系啦， 系啦。 我要问我经理人啊， 系啊，佢经理人话惊佢唱蚀咗啊，佢迟啲开个人演唱会先唱，佢话 系啊， 唔系啊，有进步啊， 我有进步，你记得咩？ 有，我成日听，日日都听噶。 好啊， 系咩？ 我哋谂， 你想我唱咩歌啊？ 我想唱咩歌啊？咩歌我都中意，你每一个唱歌都好好听。阿蕊蕊啦，阿小张张啦， 多谢。 总之个啊，同埋阿 天恩， 仲有阿小杨杨都好好。 系冇错， 大家多谢你， 多谢吓，好啊， 系啦， 知道， 好多谢晒， 多谢冰妈意见， 多谢冰妈。 所有嘅朋友生日快乐， 冇错。好啦，另外一位 O 仔妈咪啊 ，Teresa 佢上个礼拜打唔到电话，佢想补足自己上星期六硬岁生日嘅，同埋11月28日同佢老公仔吓小时候啲基辛格24岁结婚周年纪念日。 哇！ 另外啊 ，Owen 23岁生日，送俾大家又呢一首歌曲嘅就系、 是，亦都可以喺呢个时候嘅话咧，要送俾我哋今日生日嘅一位同事就系、是、Carmen。 哎呀，我最爱 Carmen 啊！ Bye. 生日快乐。 佢既系呢一个我最爱嘅 Cherry， 我系老朱啊。 希望你生日快乐，亦都系恭祝咧，就今日所有生日嘅朋友嘅话咧，大家都 Happy Birthday 啊吓！ 咁样大家有 Kelly 陈慧琳嘅大日子。特别的消息，由于东铁线九龙塘站有乘客进入路轨范围，现时东铁线列车服务调整如下，来往金钟至旺角东站维持8分钟一班车，来往旺角东至大围站服务暂停，来往大围至罗湖站维持10分钟一班车，来往大围至落马洲站维持30分钟一班车。港铁现正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来往九龙塘至沙田站，乘客可于中途大围站上落。12:44有位 Ling Lau 咧想我哋代读嘅，就话咧大姐11月17日生日，二姐11月7日生日，哦，一个17日，一个7日，祝佢哋幸福快乐，身体健康。好啦，电话里边有另一位系咪 William 啊 ？William 哥， 喂 William 哥， 你好， 点啊？ 食饭未啊？ 你食饭啦？ 你请啊？成日问埋无聊嘢。 咁你做紧乜嘢啊？翻紧工啊？ 嘛， 系咪翻紧工啊？ 开 紧工， 开紧工， 好快又好公道噶啦，心 系啊， 好咁啊，今日有咩点唱啊 ？William 搵紧工， 我今日咧又想点唱俾11月9日，我琴日想补足翻我妈咪生日， 嗯， 琴日系嘛？ 系啊， 妈咪旧历生日系咪啊？ 系啊， 仲有咧， 11日就我表弟生日， 嗯， Fosco 系， 14日就是我妈咪旧历生日， 哇，犀利犀利！ 跟住17日咧，我姨妈结婚纪念日， 嗯， 同埋我妈咪都系结婚纪念日， 哇！ 祝佢哋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啦， 先啊，真乖仔啊， 同埋生日快乐啦， 系， 系 会唔会请妈咪食饭啊？带佢玩啊？ 冇，因为我妈爸爸搵到新工，所以唔得闲啊。琴晚喺屋企简单切咗生日蛋糕啦， 好好啊， 简单都好啊， 系啊， 但系要庆祝下咯， 系啊， 大家开心，好唔好啊？ 好， 你都好有心，好乖啊，系啊， 乖仔 William 几大个啊？ 同埋婆婆喺院舍， 哦， 咁佢身体健康， 好， 长命千岁。 千华 啊， 犀利犀利啊， 好， 非常好， 好，多谢 William， 多谢晒，送俾你啊呢个歌曲《记忆面》。 人抱着一张被，在记忆面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五岁过的曲折，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忍。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谁人以替代我都不介意，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全属你的房间阔落半边是空置，和凌乱发丝入面几次，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忍。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状态，就算极空虚至少赢得了道具，陷入太深何用翻身更改这收场，尚未够狠，门外喜帖你共谁递上？如果勉强到醉，从来都非一对，可能如密友变更加登对。天花塌下，还在祝福他跟你数日，胸襟够吧？凭什么洒脱？自唱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也最好不要，就当泪线失调，早渗入记忆你怪不了。 记忆面啊，好啦，呢个之后呢我接得下一位朋友电话啦。喂喂，系咪 O 仔妈咪啊？ O 仔妈咪 ，Hello，Hello， 哇！ 真系啫， 先生， 好丰收啊！ 系啊，我都觉得佢好丰收。喂，欧仔妈咪，你有冇听我头先？本来都帮你读咗噶。 我知道啊，我超爱你哋嘅欧仔妈咪啊，知唔知道我？ 欧仔妈咪 有几超爱啊？ 有几超爱、啊？ 哇！我第一次俾晒你哋啊，知唔知啊？我第一次打电话俾你哋啦、 啊， 我第一次去追星啦，我地铁站度去揾你哋啦。哇、 啊！哇！ 从未做过噶， 仲有好多个第一次都仲嚟紧啦。 有冇同我哋影相啊？欧仔妈咪， 哇，梗系有啦，影到我笑，影到我老公系啊，我老公话你放咗啊， 几廿岁人先嚟中意追星。 唔系，欧仔妈咪，唔系咁，点解你咁中意风骚快活人呢？答唔答到啊？ 真系，我真系唔知我嗰啲我哋曾经唔知我去旅行咧、第一时间我要我仔做啲咩啊？唔系买咩卡啊？我就话你快啲搞好个收音机啊！我到时咧我要去旅行嗰时候咧， 都要听到 住佢噶、 啊。你旅行都喺度听住啊？ 系啊，旅行咧酒店嗰时候咧，我即系去完玩啦，翻酒店嗰时候咧、我要不停开住你哋嚟同我 陪住你，用啲声陪住你。 咁我哋咪好攰咯，嗬？夜晚又要陪你。 咁都听你哋噶，直情系我成日同我仔话。點解唔係琴日聽完嘅咧咩？我話係啊，有一度咧，好似我 skip 咗啊，我想再聽多次啊。 不過你唔係唯一嘅，我嗰次講過咧，有位阿 Maggie 咧，佢話星期六嗰日聽咗五日嘅節目，即係聽咗15个钟头嘅風騷翻。 哦，即係成個禮拜重温一次， 重温一次，係啦 嚇。 好，咁歐仔咪係。 同埋你可唔可以唱生日歌俾我听啊？因为我上个礼拜我妈五生日，同埋我仔下个月23岁生日啦。 妈五生日， 即刻嚟 好 恭祝 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年年都有今日， 岁岁都有今朝。 恭喜 妈咪， 恭喜你。 同埋我月尾28号咧，因为我唔喺香港啊，28号嗰日咧，我同我老公结婚24周年啊， 点啊？ 再嚟咚咚咚咚咚，恭祝你两个结婚20周年， 系啊，几岁嚟啊？庆贺你 happy 快乐，年年都要庆祝。岁岁都要庆祝， 恭喜你呀！ 恭喜你， 恭喜恭喜！饮杯茶，饮杯茶。吓， 今日点啊？去边度玩啊？去边度玩庆祝啊？ 我去大阪啊！我揸 架。哇！你真系成日都游浮嘅嗰啲人嚟。 又系老公出钱啊？ 系，梗系啦，梗系啦。 嗱，不过喺呢个时候嘅话， 都提提 欧仔妈咪，因为咧我哋有啲港铁嘅消息咧，一定要讲咗先嘅。咁就较早之前咧，东铁线九龙站咧就系九龙塘站啊，有呢个乘客咧进入路轨事件咧已经处理好啦。咁而东铁线列车服务咧而家咧就陆续恢复正常嘅，好嘢， 好嘢，好，唔好意思， 继续。因为呢个旅行是庆祝我24周年结婚周年啦，同埋我仔生日嘛，所以希望呢个出玩都开心啦。 喂，你呢个时候正啊，紫水系嘛， 买多啲嘢啊， 真系 买 啲啊，玩得开心啲啊。 讲一句，因为琴日咧好开心，好心心咧，我嘅罗氏同埋张氏嘅啲亲戚啊，舅公、舅父、姨妈、阿姨咧，全部都60岁以上嘅30几人咧， 登陆 聚会啊，所以琴日好开心， 开心 即系世纪大聚会啊！ 系啊， 我恭祝我哋依家呢单亲戚咧身体健康，同埋一定要个个都笑口常开， 系一定要啊！你有冇推介佢哋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個當然啦，我哋成幫佢哋撳埋機 set 埋個電話，你 anytime 撳呢度就可以聽到啊！ 好，我遲啲幫你兩個 family 搞一個重温問答比賽， 係好， 好唔好？ 多謝， 冇問題，一定冇問題， 多謝你， 多謝曬， 多謝你， 好啦， 謝謝你啊， 開心啲， 超過你哋啊， 我都係， 好啦，繼續支持啦嚇，大把玩開心啲，好嘅，好。 另外有個代讀嘅，咁就係阿雷小姐啊嚇，咁啊媽咪咧。美卿咧就喺11月12号咧就76岁生日， 恭喜恭喜！ 想点唱一首歌曲嘅话咧，我哋就下次播你听。咁希望咧就系主持人咧都为妈妈唱首生日歌啊吓！好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 我呢一个代读嘅阿 Kat Kat， 佢想点唱俾 Gigi 今日生日，祝佢生日快乐。不过咧佢仔仔今日啱啱病咗入医院，咁啊祝埋咧佢快啲好翻嘅吓。